英学盛会，学习实用英语。 Air 发存 Air。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冬奥英语。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，我是乐意 Larry。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，来了解一下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举办情况。2014年索契冬奥会是第22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，是奥运会历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。虽然最初的预算为120亿美元，但是最终这一数字扩大至510亿美元，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成本的三倍，也比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多出了将近440亿美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听更多有关于索契冬奥会的英文介绍。 The 2014 Winter Olympics were the most expensive gam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Olympics. While originally budgeted at $12 billion, major cost overruns caused this figure to expand to $51 billion,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cost of the 2012 London Olympics and even surpassing the estimated $44 billion cost of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in Beijing. The 2014 Games achieved the record broadcast audience of 2.1 billion people worldwide. 好，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词汇。Budget, 预算。B-U-D-G-E-T, budget. 在我们刚才的介绍中提到，索契冬奥会最初的预算是120亿美元。 The 2014 Winter Olympics in Sochi was originally budgeted at $12 billion. 这里您听出来了吗？其实 budget 既可以作为一个名词，也可以作为一个动词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。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，练听力，记单词，口语考试现场模拟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, you really mean it.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，那是真心的笑。分享每一时刻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。 It's 11 p.m. Beijing time.